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北京外语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赖世雄老师，感谢大家一路以来对长春藤赖世雄英语的喜爱与支持。赖世雄07点英语一共有230讲，还有一个消息要通报给大家，那就是赖世雄07点英语的教材将会上市与大家见面。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官网 www.ivytw.com 进行购买，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外语广播，在长春藤专场优惠处进行购买。好了，下面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again. I'm very happy to see you there. For today, we have a new lesson. It's called Lesson 33, 也就是第33课，新的一课。我们今天讲的是 will， 它可以被 be going to 来取代。Will 就是将要，有时你不想用 will，你也可以用 be going to 加动词原形来取代。这个 be 呢，碰到主语是 I 的时候就变成 am， I am going to， you are going to， he is going to。 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又有了这个 ambulance， ambulance， 几乎是常常造成的这些呢，我们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噪音，但是救护车来的时候任何人都要让他，因为这是救命的一件事情。你也可以看得到呢，这个 hospital， 台湾大学的这个 hospital， 他们这个里面的医生跟护士啊忙得不可开交，非常累的。好，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今天谈的是 will be 跟 be going to 啊，可以交换使用。好了，来看看，我们就把上一次教的这个东西全部改用 be going to 来这样看。你看啊，它来了， I'm going to go shopping tomorrow， I'm going to go shopping tomorrow， 本来是 I will go shopping tomorrow， 可是呢他就改成 I'm going to， 我将要 go shopping 啊，去买东西 tomorrow。 Are you going to join me？ 本来是 will you join me， 可是变成 are you， 本来是 you are， 就变成 are you going to， 你将要加入我吗？你会不会跟我一起啊？ Thanks but I'm afraid not。这个呢主句可能你念起来比较难念，我念慢一点， but I'm afraid not， but I'm afraid not。 好， but I 能念成连音， but I'm afraid not， 但是恐怕不行哦。 Why not？ 为什么不行？因为下星期一将会有一个英文考试，原来我们学的是 There will be an English test next Monday， 可是呢把 will 改成 There is going to be。 为什么用 there is 而不讲 there are going to be 呢？因为你后头 an English test 是一个测验，如果 two English tests five English tests, 五个英文测验，那前面的 there is 要改成 there are 了。所以后头的，那么这个呢 English test 是单数 an English test, 所以前面就要用 there is。There is going to be. There is going to be. 那 going, 记住不要念成 going. Go, 嘴巴勾上来了。然后呢 ,in 的时候呢自动会发嘴巴掉下来的时候发成一个 what 的音。Going, going, going. There is going to be an English test next Monday. I'll have to study for it. 这句话我就没有改了。本来是I'm going to have to study for it. 太啰嗦了。所以呢意思我还是保留 I'll have to. Have to 就是必须。我将必须 study for it. I see. 我了解了。I wish you good luck. 你看我们在上一课32课学到的是 will。那33课呢我们就把 will 改成be going to 的用法，这个要习惯的哦。所以现在我们就直接来导读，跟着讲念。I'm going to go shopping tomorrow. Are you going to join me? Thanks, but I'm afraid not. Why not?There's going to be an English test next Monday. I'll have to study for it. I see. I wish you good luck. 很棒，再来一遍。I'm going to go shopping tomorrow. Are you going to join me? Thanks, but I'm afraid not.Why not? There's going to be an English test next Monday. I'll have to study for it. I see. I wish you good luck. 你看讲多之后呢 Hey, I'm going to tell you something. 我将要告诉你一件事情。John is going downtown. 约翰正在到城里面去。He's going to come back pretty soon. 很快他将会回来。He's going to, 就等于 he will. He will come back soon. 你马上可以替换。啊自己慢慢慢的交替这样练习。因为我的英语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学的学得很扎实。我把这个零起点真正的我自己来做笔记自己来设计的课堂。那么这个意思就是告诉大家原来那么就是我当时在学英语的时候我是怎么样一点一点一点的这样学将来我们也会学到过去时简单过去时还有呢现在完成时让大家以前最头痛学英文搞不懂的东西在我这边都非常的简单祝大家学习成功 Enciéndete candela y cocínate cebolla, que yo en mi vida he visto cordón de soga. Enciéndete candela y cocínate cebolla, que yo en mi vida he visto cordón de soga. Mi mamá mi tai, cuida con la criatura. Mi mamá mi tai, cuida con la criatura. Mi mamá, mi tai, cuida con la criatura. Mi mamá.